对待顾客呀要热情要耐心、嗯、遇到什么事儿呢要沉着、 哎、 明白吗、 哎、 秤放在那儿了啊、 哎、 我去开会 好 一会儿我叫个人来帮你啊、 哎哎、你 我去了啊 去 好嘞好嘞你管腰秤，我可就管推车啊！ 啊，那好吧，小崔，咱们快走啊！ 走。 把菜车 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慌忙。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仔细瞧瞧，我是哪一位？老奶奶， 哟，这位同志，我看着你眼熟，怎么认不清？ 老奶奶。 别说是糖水，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，也不心疼。等着奶奶给你拿起来。 哎，奶奶，老奶奶，我跟您闹着玩呢，您怎么还当真呢？快 买菜吧， 哎， 看看 菜， 看看， 多新鲜呀！哎呀，这是练把式的还是卖艺的？是耍猴的还是唱戏的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原来是两位中学生推着小车串胡同来了。 哟，这谁呀？这不小崔吗？来来来，让我看看。哟，别躲别躲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 哟，可不是小崔吗？哎呀，我说玉海呀，你爹妈可都是念书的人，供养出你这么一个卖菜的儿子，哎呦，真是不简单，不简单呐！哎，也算是给你们家光宗岳祖改换门庭。走，今儿我照顾照顾你，带什么好的了？给我称二斤。 你小瞧人，我伺候不着你。我不干了。 在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足以走扬州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这小车大街小巷口，卖白菜卖扁豆卖黄瓜喽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倒地你这一双小手一分的欧秀，哎呦呦挣些事儿买青菜有人要出草熬啊，倒看你这一双小手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百拿不厌，哎呦，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。 欢迎您提意见。 春秀， 哎， 送菜来了。 送菜来了。 这怎么回事？这是 他买菜不守次序，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。 不听，你还不排队？ 这菜是给咱们大家伙送来的，给全胡同送来的，你一个人要包了，你问我带多少同意吗？ 不同意，不同意。 那咋行啊？ 这买不买的呀，倒是没关系。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哎呀，你们商店还称什么啊？无满意，就这头一样啊，我就不满意。哎、 等你满意，那得紧儿啊，大哥。 是啊， 你满意得紧儿。 我呀，我跟你没话说。我呀，我找你们商店售货员，哎，经理呀，我提意见去。我，刘经理，您可来了，您快瞧瞧吧，你们商店售货员 他买菜骂人， 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。 有的售货员张嘴骂人，你们 骂人，你是 讲 理。 行，您先别生气啊，售货员有缺点，回商店我批评他。您不是想买菜吗？ 对， 先给您腰啊。 不行， 不行， 那不行。 快给您腰， 刘经理 腰啊。 刘经理，他等富贵想买菜，他不排队。您先问问大家伙的意见吧。 不行，这种 事儿。 我听谁的意见呀？我不买了，我 不 买了， 这有点成不成？ 你这人讨厌， 回家去，干什么不成？跑家门口给我丢人现眼！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， 这事儿不赖春秀，赖富贵香不讲理。 就是， 他这是自作自受，防着高中不考，受这份洋罪，我不能让他干下去。 这孩子，别难过啊。 街坊们，快来买菜吧！现在开始卖菜了。 好了， 春秀，快来 排队 买菜。 家里边又唱了空城计了，哎，哎，哎呦， 妈， 干嘛？ 你有时间吗？ 什么事儿？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 说吧。 哎，爸， 嗯， 我们共青团呢开了个会， 嗯， 给您提了几条意见。让我转达一下， 说吧，说说吧， 您拿本记一下，我怕您忘了啊。 好，好，说吧。 哎。 对明天的真相 身上有多轻，对待工作不积极，办公就在楼上坐。小区的工作出差错，你不打报告我心派了那潘有才小业主拉关系送韭菜，他专门送给那有钱的，这件事违反政策违反纪律，希望您仔细来分析。讲情况，您却说革命的工作有高低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你？您总是跟党的要求有距离，不吃足全体的团员提建议，希望您赶快解决思想问题。您记好了吗？ 记好了。 那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告诉我，我好和同志们交代去。 哎呦，好，你小子也敢整我，带头整我。哎呀，二三四 八，你喝茶，不烫。 哎。 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哎呀，我正在考虑。还怎么考虑？ 爸，还有件事儿，我听说您逼着春秀自动辞职，这件事儿您做的可不对呀、啊。要让王书记知道了，他一定不答应。再说了，我大哥要是知道了，他也得来信批评您。爸，您看现在咱们商店哪个老职工不认为干商业那是个光荣的职业呀？你也是个老职工，可现在你也应该有个入党的要求啊。这轻商的思想啊，您就是得解决。 还说， 爸，那您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嗯，我走了。 好，真好，你也带头来整我。哎呀，旧社会我吃了多少苦，我受了多少罪。我都是为了什么啊？我不是为了你们，你如今带头来整我，我真是白养活你们了，我真是白养活你。 哎，跟谁呀、啊、这么大伙啊？ 我就是跟你呀、啊、你干嘛来了？ 我找春秀啊。 找春秀，找春秀。我问问你，商店的小青年你是怎么教育的？ 怎么回事啊？ 怎么回事？儿子带头整爸爸。嘿、 哎、就为这个，那要是爸爸落后，儿子帮助他进步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 你也说我落后。 老哥哥，这两年商店里的新老职工都在进步，可是你呀，进步不大呀。咱俩是三十年来知心好友，老弟兄你应当互相分。说话就发火，别别扭扭，处处不对头。依我看是你的思想生了锈，我今天特为给你来擦油。 老王，你说说我怎么了啊？解放以后三堂五反哪枪用的我？ 好好好好，解放以后你有很大进步，这个我们承认，咱不说这个，就说潘有才卖韭菜这个事儿吧，这可是违反政策的，除了你谁能允许他这么做啊？ 我有错我检讨，说我落后就不行。 嘿，你还觉得怪不错的吗？

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小的时候，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？那阵的日子。 生活，到如今丰衣足食日子好过，你竟把以往的事情脑后搁，追求享受图安乐，思想衰退走下坡，仗着学习你春鬼没事就看你的自行车，党的教导你不信，潘有才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，看不起人民的商业多，青年们要求进步你左拦右挡往后拖，难道说你一心想走回头路，难道说你愿意恢复健身活，难道忘了当年苦，难道你愿意受折磨，老伙伴为什么有错不认错，难道说你不想革命就甘心开倒车，啊我那胡同一老哥哥呀，啊 想衰退，哎，走下坡。什么人瞧不起商业工作？什么人把以往知识往脑后？说什么青年进步我的腿？难道说我没他们奉献多？难道说我不想再革命？难道我是落后的堡垒，甘心开倒车？啊啊！ 老弟兄啊，我不愿意多说，咱们都是领导，咱们都是老职工，咱们的一言一行青年人都看在眼里。崔海的问题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，现在不辞而别走了。商店的同志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，临走留下一封信你看看吧。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走了。 大才大用，小才小用，说我没用，最好别用。没想到，我这两句话会给崔玉海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刘宝忠啊，刘宝忠，你好糊涂！我找他去。

在本月五日，我到商店来买东西，把钱包丢在了你的柜台上，里面装着50块钱，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，多亏你把它收了起来，又还给了我。你这种拾金不昧的崇高风格值得我向你学习，你们的商店撑得起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商店，你不愧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售货员。 你要是再不回头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没出息呢。 王书记，我 哎，小崔啊，青年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啊？不过你不辞而别，让商店的同志找了好几天，这个事儿做的可有点荒唐啊。你爹妈可着急了，你母亲昨天还亲自做了个检讨呢，她说不应该用旧社会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新商业，没想到这个思想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坏处啊。那些老爷太太高高在上，学生也当牛做马，吃菜眼康，千百年的习惯势力心要作怪，你对这剥削意识有地方，你不曾吃过苦中苦，怎晓得那是荒年那是唐，老职工人人有一个血泪史，到如今当家做主拼死胸膛，我们爱上从爱护眼珠一个样，商店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的荣光，商业为城乡交流做纽带，商业为工农联盟加桥梁，咱劳动换取人民新欢畅，咱劳动促生产繁荣富强，看全向自己的岗位上，下农村进工厂，自编将跨海洋，入深山探宝藏，苦学苦练苦钻研，干了哪行爱哪行，你服从革命服从党，一个气奋发放光芒，聪明能干有理想，怎能够当逃兵丢开你的枪，女海洋抬起头往前方，跟党走莫彷徨，别辜负这好时光，学习青年好榜样，做革命的接班人，为商业增光。 把您的话记在

中想起了东汉时关山贼曹姑娘揭发暴徒扫公部的文 谢。

穷西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